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对俄罗斯进行历史性访问15周年，朝鲜图书图片美术展8月3号在哈巴罗夫斯克市老兵会馆拉开了帷幕。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不朽革命业绩的照片，以及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还展出了三位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介绍主体朝鲜日益飞跃发展的面貌的图书图片，凝聚着朝鲜人民智慧和才能的美术作品。参加开幕式的有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各界人士群众和朝鲜驻哈巴罗夫斯克代表机构官员。开幕式上借一些人士做讲话后，放映了介绍白头山密营故居和松涛园国际少年团夏令营的朝鲜影片。